愿家庭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庭幸福，人人快乐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起中国古代的冤案，那可真是数都数不过来。比较出名的，您比如岳飞精忠报国，反而被小人陷害成了卖国贼；伍子胥励精图治，结果被吴王误解送上了断头台。不过和这些案子比起来，要说牵扯的面最广、处死人之多、令人闻风丧胆、谈虎色变的，莫过于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件明史案了。一个沽名钓誉的假书生编著了一部违禁犯制的书稿，一个兴风作浪的真小人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冤案。世事难料，人心凶险，可恨卑鄙小人翻云覆雨，朝廷黑暗，官场腐败，可怜痴心文人命丧黄泉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千古奇冤明史案第一集。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深夜，一个太监行色匆忙地拿着一份文件就跑到了刑部，交给了当时值班的刑部侍郎罗多。这罗多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封检举信。这信罗多还没看上几分钟呢，他这脸上的神情可就不对了。迟疑了几分钟之后，马上就传唤手下，让他们陪同一块去顾命大臣鳌拜的住所上报此事。刑部那可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地方，这回就连刑部侍郎都觉得事关重大，要上报给鳌拜，可见这信里所说之事非同小可呀。那个时候顺治已经退位了，虽说皇上是康熙，可是朝政全都把持在鳌拜的手里。鳌拜看过检举信之后，又对照着信里所说的明史一书，当时就勃然大怒，一巴掌就把桌子给劈成两半了。好你个大胆的奴才，竟敢写出这样的书来污蔑我大清朝的祖宗，污蔑当今万岁，看我不灭了你的九族。说罢，这鳌拜就吩咐罗多，让他赶去湖州，把明史案里的两名主要案犯庄允成和朱佑明给我缉拿归案。这天晚上，庄允成和朱佑明早在家里睡下了，被一阵官兵的搜查声给吵醒了。两个人睡得都是迷迷糊糊，还没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被这帮差人给捆了一个结实，押回京城。打入天牢之后，这俩人才知道，原来这都是那本明史惹的祸呀。这天牢可不是一般的牢房，在这儿待的主那真是想死都难， 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。更何况这两个人的罪名是污蔑朝廷，污蔑皇上，可见等着他们俩的不是一般的刑罚呀。庄运成忍受不了这些酷刑，含冤自尽了。朱佑明也是凶多吉少，不过接下来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的可不光是这两个人，整个湖州都快变成杀人的刑场了。鳌拜一声令下，凡是跟这本书有关的，甭管是写的编的，就连印刷的卖的，都给我杀了。这下湖州城里就跟人间地狱似的，鬼哭狼嚎，哀声不断。跟这事儿没关系的老百姓听着都打后脊梁冒冷汗呢。清朝年间大搞文字狱，而明史啊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回了。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，能够引起如此骇人听闻的血腥灾难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其实说起这部明史，起初就是一部无人问津的简短书稿，被人编撰之后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至于这部史书是如何传到刑部，甚至鳌拜还能给他定个污蔑朝廷的罪名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清朝顺治年间，浙江湖州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，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庄家了。这庄家不仅是当地有名的豪门大户，而且还盛产才子，当时著名的湖州九龙就都是出自他们家。这所谓的九龙，指的就是九位才华出众、风流倜傥、犹如人中龙凤的人物。湖州九龙在当地名声可不小，被县里选拔出来做了贡生。您可能得问了，这贡生有什么特别的呀？我这儿啊也给您解释一下，这古代的学校都分好几个等级。您比如国子监，那是国家一级学校，各省里边的学校叫省学，估计算是二级学校，而各县里的学校叫县学，这个级别就更低了。各地参加科举的学生们要是想到国家一级学校学习，首先您得考到秀才，再由县里边的官员进行选拔，出类拔萃、成绩优异的才能被推荐到国子监上课。而这些被推举进京的学生就被叫做贡生，意思就是把人才贡献给皇上。所以哪个秀才要是能被推举为贡生，这理论上就算是可以当官了，您说这名气能小得了吗？所以湖州九龙的名气在当地那可是众人皆知。说完了名气，咱们再来看看这九龙的本事。既然您都被推举为了贡生了，可见这文化水平低不了啊。不过这话呀，得分怎么说，看跟谁比。如果说跟咱平头百姓比，那他们得说是高的，但是要和国子监那些学究比起来，可就上不了台面了。平时写个打油诗、编个顺口溜还行，一说吟诗作对、谈古论今，根本没他们份儿。湖州九条龙之所以能够没什么水平，还能在当地如此出名，最重要的还得说是依赖这庄家的才识。庄家在湖州财大气粗，又和官府来往密切，花钱弄个文凭、造点声势，根本不算什么难事。而这九龙之首则是庄家的老大庄允成。都说虎父无犬子啊，庄允成的儿子庄廷龙也是这九龙之一，遗传了父亲那点优良的基因，也算得上是这九龙之中的佼佼者了。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人有没有真才实学，其实根本不重要，既然有钱有势，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能不能流传千古。 名流千古俨然成了庄允成和庄廷龙这爷儿俩的人生目标了。然而就在庄廷龙19岁那年，突然一场厄运改变了他的生活。一个沽名钓誉的假书生编著了一部违禁犯制的书稿，一个兴风作浪的真小人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冤案。世事难料，人心凶险，可恨卑鄙小人翻云覆雨，朝廷黑暗，官场腐败，可怜痴心文人命丧黄泉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千古奇冤明史案第一集。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正是青春年华的庄廷龙突然得了一场重病，全家上下都快急疯了。庄允成瞧着儿子一天比一天瘦，这头发都急白了，满湖州城里只要是知名的大夫全给请来了，没别的要求，只要能把我儿子病给治好了，花多少钱我不在乎。几个月之后，庄廷龙的命还真算保住了，不过他这双眼失明了，才19岁，还没建功立业享受人生呢，就成盲人了。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受不了啊，更何况庄廷龙的人生目标是流芳千古，这回倒好，一下成了残疾人了，看都看不见了，甭管是文官武官，这不都成了白日梦了吗？庄廷龙自打身体好了以后，就跟个活死人似的，天天睡醒了往那一坐，唉声叹气，哎呀，我这辈子算是交代这儿了，什么湖州九龙啊，我现在连走道都得让下人搀着，胸怀大志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这跟我还有个屁关系呀。庄允成看着儿子这样，他也心疼啊，有功夫就过来和儿子聊聊天，可是无论他说什么，庄廷龙连理都不带理的。庄允成也明白这件事儿对于儿子这打击可不小，尤其儿子早先在湖州还算是小有名气，这回什么都完了，没寻短见就算好的了。于是他是想尽了方法开导庄廷龙，史书上那些身残志坚的英雄人物让他想了一溜够，什么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在监狱里边也写出史记了，这孙膑被人挖去了两个膝盖骨还能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呢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叫左仲明的也是双目失明啊，但是人家写出了国语流传天下了。庄允成苦口婆心地说这些，就是希望能拿这些活例子来激励儿子别这么消沉。您还别说，庄允成这番用心还真不是没有用，几次下来，庄廷龙这心里头还真就起了变化了。对呀，这些人也就跟我一样身患残疾，可是照样可以千古留名啊，我虽然看不见了，可是脑子没坏呀，我可以写一本史书，只要书写得好，天下的人照样能知道我庄廷龙的名字。主意一定，庄廷龙这脸上算是有点像模样了，人生希望也重新规划了，千古留名的目标又回来了，分分钟都没耽误，麻利的把自己关进了屋里边，开始琢磨他的文学创作了。临了这庄廷龙还特意吩咐下人，我现在没事了，你们别老过来打扰我，万一破坏了我这灵感，你们担不了这责任。几位下人一听赶紧点头，得了，生怕耽误了少爷的大事儿啊。不过编著史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，更何况您打算这本书能名流千古，那更是难上加难呢。庄廷龙虽然志向不小，可是本事啊没多少，在屋里憋了一个多月，纸倒是没少浪费，可这字儿半个也没写出来呀。 写书本来就不是一两天能做完的事儿，而且说白了庄廷龙也没那个本事，可他急功近利，恨不得马上就弄出点动静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部高价出售的书稿给庄廷龙带来了转机。说到这部书稿，咱们就得先说说这书稿的第一手主人，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，他就是明朝著名的文人朱国桢。这朱国桢跟这庄廷龙可不一样，人家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主。最早他先是中了进士，然后就一直担任文渊阁大学士，退隐回家以后就专心写书，最终完成了一部《皇明史概》。这本书记录了明朝从创建那天起到灭亡最后一天的历史，内容充满了对明朝灭亡的哀悼。就因为这本书，也让朱国桢成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大文学家。除此之外，朱国桢还写了三本史书，只可惜啊，这三本史书还没来得及发表呢，他就得了疾病，一命呜呼了。常言道，富不过三代。朱国桢死了以后，他的那些后代们仗着朱国桢留下的这点家底儿，是学问也不做了，钱也不挣了，卯足了劲儿，可劲的造啊。到了孙子这辈儿，这家里可就穷了，只能是变卖家产为生，值钱的玩意儿早就没影了，最后连桌椅板凳都拿出去卖去了，只要是能换钱吃饭，谁还在乎家里有没有地方坐呀。可这屋里的摆设总得有卖光的一天呢，等到连这桌椅板凳都卖干净了，这些败家子儿愣是想起了朱国桢留下的那几部书稿。估计您现在都能想出来，那些人得穷凶极恶到什么份儿上了。朱国桢的这些后代别说学问了，字儿能认全了就不错，他们哪懂得祖上留下的这些纸有什么价值啊，反正只要有人出钱我们就肯卖。为了能够找到买家，这些人还在书店里打上了广告，朱国桢尚未发表的书稿开价白银1000两。这天庄廷龙在书房里憋得实在是难受啊，就打算让下人搀着他到街上溜达溜达。可不是吗，半个多月没出门了，可这字儿还是一个也没写出来，这样的日子让谁过谁也受不了啊，出来溜达溜达还能劳逸结合，万一这一出来呼吸新鲜空气，换换脑子，灵感突发了呢。就看庄廷龙和下人在街上走着走着，突然一家书店里的吆喝声引起了庄廷龙的注意。本来庄廷龙和家丁在街上走得挺好的，时不常的这下人还给庄廷龙讲讲街上什么样子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庄廷龙突然听到打远处传来一阵吆喝声，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那位说是这么吆喝吗，咱就暂且这么吆喝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尤其是各位才子官人秀才书生们，大家都要注意了啊，本店正在出售几本旷世奇书，看完了这本书包您马上能了解明朝那些事儿。您想了解这朱元璋的老婆马大脚她的脚到底有多大吗？您想知道这陈圆圆她到底长什么样吗？这书里边可都写得一清二楚啊，各位客官千万不要错过良机了啊。被这人一通吆喝，在这书店门口路过的人还真有不少就停下来了，凑过去想看看。有那好热闹的就张嘴问了一句，哎，我说啊，你这书说的这么邪乎，多少钱一本啊？哎呦，一看这位客官的实话啊，我们这书啊在市面上绝对找不到第二部了，白银1000两一本，您还别嫌贵啊，买的就是一个绝无仅有。多少钱？1000两白银？就这么一本破书？行，你真敢开牙啊，这么个卖法啊，你不如抢钱庄去啊，那来钱容易。周围的人一听这书的价码，全都吐着舌头把脖子缩回去了，轰一下散了。 周围看热闹的全走了，可是刚才这俩人的对话却引起了庄廷龙的兴趣，赶忙吩咐家丁去打听一下这部书的作者姓氏名谁。没多待一会儿功夫，家丁匆匆忙忙就回来了，禀报公子，我打听了，那人说啊，这本书是一个叫什么，哎，对，叫朱国桢写的，据说还是没有发表过的手稿。我看呢，这都是骗人的，谁信呢？庄廷龙听完一惊，哪个朱国桢？听老板说，就是早先住在咱们湖州的那个明朝大官朱国桢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既然是大官，那他们家人干嘛出来卖书啊？这书他刚才是喊价1200银吗？是公子，您说这跟明抢没区别了，还真有人过去问去，估计都是跑那凑热闹的，没人真掏钱买那破书。还没等这家丁说完，庄廷龙这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纹，去，你不懂少多嘴，赶快，你也别管我了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，你给我回家拿银子去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庄廷龙的家丁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根本不明白庄廷龙干嘛上这个当，一本明朝的八卦杂志就值1200银，就说您家趁钱也不能这么个花法啊。但庄廷龙可不这么认为，既然人家能是个名人，可见这书写的不一般。自从得到了朱国桢的书稿，庄廷龙是每天都让下人给他读这书里的故事，用来学习和消磨时光。不过这天庄廷龙听着听着，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，想出了一条妙计。朱国桢的书里到底写了什么？庄廷龙究竟想出了何等妙计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